厄瓜多尔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委员会、厄瓜多尔主体思想研究文化协会、厄瓜多尔瓜兰达同朝鲜人民友好文化团结协会就联合国安理会炮制制裁决议，指责朝鲜核弹头试爆一事，近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强烈谴责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认为这是对朝鲜的最厚颜无耻的主权侵犯行为，并表示坚决支持和声援朝鲜人民的斗争。